江边， 江边 深了乡， 浪滩 出了歌，声 了歌， 领导我们的解放， 领导我们的解放， 一呀一呼 哟。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.

海浪把沉接轻轻地摇，面前的水泥头枕着波涛，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。海风你轻轻地吹，海浪你轻轻地摇，水滴远航多么辛劳，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，让我们的水滴好好睡觉。 港之夜，八只眼演唱组。老歌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，是因为他们无论在什么时代，总是能触动人们的心弦，勾起大家对往日的追忆。这里就是经典走四方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下面是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《送别》。

大地人， 大地人，红旗风光好， 风光好， 军民一家亲， 一家亲， 万泉河水情有情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 Oh, yeah.